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3月10号，保定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涿州市歌华有限智慧云中心项目现场隆重举行。经河北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撤销涿州市林家屯乡，建立林家屯镇。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共同为林家屯镇揭牌。3月9号，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琼瑟带领第4工作组深入涿州市，对全国两会消防安保工作进行督导检查。3月8号，涿州市召开第8届人大常委第一次会议。3月8号，涿州市组织收看河北省推进城镇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3月8号，河北省安全生产综合督导组到涿州市，就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督导组检查了本市部分单位的相关文件资料，督导组还到北新建材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检查。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说呢？眼看天气就冷了，叶子在枯了，转身是背影了，你究竟了往事了？以后可能再见不到你了，只是那时候既不愿意承认这念头、哦哦、于是你转身后，转身了以后，

会我的心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心碎在嚷嚷的街，我的伤悲你没发觉，心碎下着雨的夜，整个世界都在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Yeah. 和过去没有距离， 在你我耳畔说句我爱你，我爱你，找一个再找一个浪漫夜。 燃烧爱情，有你我炙热的心。 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和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并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和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并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岩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段强8号表示，通州区在建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中，中国视觉元素将占到35%，主题公园将形成中国电影业、文化创意、动画产业园区和中国青年创作的平台。公园门票定价在400-500元左右，有季节差，总体上和其他的主题公园差不多。为了防止黄牛倒票，运营方还会提供正规的免于排队的 VIP 服务。根据未来的消费需求，主题公园也将考虑提供类似国外的管家陪同服务。北京日报消息，记者9号获悉，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共同取消了幼儿园保育费一级一类等14项收费项目，这意味着北京公办幼儿园双规制收费告终。本市公办幼儿园执行的收费项目及标准统一为保育教育费，一级园每生每月750元，二级园每生每月600元，三级园每生每月450元，五级类园每生每月250元，住宿费每生每月300元。由于本市公办小学不再举办学前班，因此财政部门和市发改委取消了城近郊区、远郊区城镇及远郊区农村小学的学前保教费收费项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说分手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天真也不知，我早知会牺牲了名誉。是我仍未发现昂贵成本，我贪心我自负和自满，立心想瓜分他的一半。明白如此我会认我输，厚补换上我自在要参与。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淡。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淡。流血已经不止也不犹豫，最坚持是这一次。 好泪愿掉入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掉。怎和你相爱如天命难为的头条，配合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爱如那长啸的海潮，退去时飘渺，我的心不再计较。